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，白天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，紫外线强，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。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，雨量不大。今天夜间和未来两天本是多雷阵雨天气，请大家注意防范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3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5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”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郝依依愤然地走出夜店，辉姐扶着朱迪也往外走，借着人群为郝依依分开的道路。当然并不是为了跟上郝依依，他们这就跟郝依依分道扬镳了。朱迪还在哭，哭着看郝依依拉开酒吧大门。朱迪和辉姐终于也走出大门，朱迪又看见郝依依已经到了马路对面，脸色铁青着拦出租车。朱迪心里安稳了一些，隔着这么宽的一条马路，车水马龙的。突然马路对面传来一声刺耳的刹车声，一辆疾驰的黑色面包车猛刹住车，车上冲下3个男人，瞬间抓住了郝依依。郝依依只发出了半声尖叫，嘴像是被人捂住了。不过2-3秒的功夫，黑色面包车猛然启动，轮胎和地面再次摩擦出了刺耳的声音。依依，依依！辉姐放开朱迪，高声地叫着朝马路对面奔跑。但是黑色面包车已如离弦之箭，疾驰着远去了。郝依依当然也不见了。辉姐回来了，手里拎着一只高跟鞋，惊慌失措地对着朱迪喊：“怎么办？郝依依被人劫走了，怎么办？”朱迪彻底清醒过来，浑身不住地颤抖：“ 要不要报警？” 报警？辉姐重复了一遍，眼中的恐惧瞬间加深了。 朱迪并不明白灰姐在怕什么，可是她知道报警似乎行不通，喃喃道：“ 那怎么办？” 灰姐沉思了片刻，猛抬起脑袋来：“我知道找谁了。”灰姐和朱迪摁了15分钟门铃，房间里才有了动静。又等了几分钟，门开了，麦克斯王穿着睡袍，光脚站在门内，一只手插着腰，另一只手捏着额头，露着半截又白又嫩的胳膊。这是国贸附近最豪华的酒店公寓了，3室1厅，月租金83000，当然由费肯公司报销。公寓是灰姐订的，房卡和会所的门禁卡都是灰姐领的，所以她能够说服前台值大夜班的小伙子让她上到58层。这一层风景无限，没有雾霾的时候看得见西山，可是楼道里什么风景都没有，只有 Max 王那张因为恼怒而扭曲的脸。灰姐并不是第一次见到 Max 王发怒，三环主路上曾领教过更惊悚的。 Max 王还是在半梦半醒间，所以怒意打了折扣，睡的倒是挺早，不像是朋友圈里常常传播的商界精英的形象。灰姐瞥一眼 Max 王那两只光脚，细嫩的像是婴儿，脚边横七竖八的丢着几只皮鞋，倒是都擦得油亮。灰姐直入主题，不给 Max 王发作的机会：“郝依依被人绑架了。” Max 王果然立刻清醒了，像是被人从头顶浇了一桶冰水，可他毕竟还是发作了，凶神恶煞似的咆叫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灰姐尽管早有准备，心里还是一哆嗦，胳膊上一阵生疼，是被朱迪掐的。朱迪使劲地抓着灰姐的胳膊，指甲陷进肉里。灰姐知道朱迪在害怕，本来让她回家的，她坚持跟着来。她觉得对不起郝依依，因为他们吵了架，郝依依愤然而出，被人绑架了。其实跟朱迪没半点关系，倒是跟眼前这位王总有点关系。灰姐昂首挺胸地回答：“你听见了吗？郝依依被人绑架了。”“是谁绑架了？”“我要知道还找你？”灰姐也瞪圆了眼睛。其实灰姐多少有点数，郝依依毕竟在香港放跑了灰姐，让寇少龙的人扑了个空，被寇少龙怀疑也是自然。但郝依依不是说过寇少龙不能在北京胡作非为吗？怎么还是动手了呢？灰姐又补了一句：“郝依依有哪些仇人你肯定比我清楚啊。”“你什么意思？” Max 王满怀敌意。灰姐知道自己多了嘴，连忙解释：“王总，您别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说，您认识的人多，也许您能救了依依，所以第一个就来找您，都还没有来得及报警呢。”灰姐偷偷地观察 Max 王的表情，心中莫名的紧张，她生怕 Max 王说：“还不快报警。”灰姐并不想报警，她总觉得把警察掺和进来 老李就更悬了。麦克斯王思忖了片刻，举起右手，像是要跟谁再见，又或是要向谁发誓。先不要报警，那样对依依不利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和朱迪是凌晨一点半走出酒店公寓大门的，朱迪不肯回家，游魂野鬼似的。辉姐不放心，要把他带回自己家。朱迪立刻满怀感激地同意了，就像个做了噩梦的孩子，时刻黏着大人。其实辉姐也正心乱如麻，手足无措，如果有个人能让她依靠，她也跟定了。可是 Tina 不干了，好依依也被人绑走了，辉姐没人可依靠了。辉姐让朱迪睡自己的床，朱迪不肯。辉姐在客厅的沙发上铺了条毛毯，又拿出一条给朱迪盖。可是朱迪不愿意躺下，就在沙发上坐着发呆。辉姐只好陪着朱迪在沙发上发呆，他们肩并着肩，有一搭无一搭的聊天。辉姐抓过朱迪的手当成玩具来玩，一会儿玩玩手指，一会儿摸摸掌心，研究朱迪的掌纹线。朱迪突然开口问辉姐，姓王的会不会去救好依依。辉姐摇了摇头。朱迪又问，哎，他们不是恋人吗？辉姐撇了撇嘴，并没回答。对这种趾高气扬的贵族男人，辉姐彻底没有信心。可是他还是得找 Max 王，并非是因为信任，而是因为道义。好依依有难，绝对跟 Max 王有关。朱迪的脸色疲惫而迷茫，双手托着腮，喃喃道： 好依依真的喜欢姓王的？ 朱迪的问题有点匪夷所思，时间、地点、事件都不贴切。果然是一个三十多岁还活在童话世界里的女人，但现实并没有因此对她怜悯一些。可怜的女人。辉姐叹了口气， 哎呀，那还用问， 快赶上舍命陪君子了。 朱迪愕然， 真的？是怎么回事？ 辉姐故作神秘道， 哎，你知道吗，好依依根本不是快阔前台。 不是前台，那是什么？ 特务。 辉姐神秘地眨眨眼， 启密师，你听说过吗？ 听说过呀，香港很多的，就是帮助注册公司什么的，内地倒是没见过。 朱迪有点失望，辉姐更失望。原来启密师并不算太稀奇啊。辉姐不想就此放弃，添油加醋地说， 哎，他可不是普通的那种，是很特殊的，专门帮着大老板处理很秘密的事儿。比如潜伏到北京快阔，秘密地接近 Max 王。 朱迪再度惊愕起来， 灰姐一鼓作气地告诉朱迪，郝依依是快阔集团大老板寇少龙的私人企业秘书师，专门帮着寇少龙处理一些特别秘密的事情。寇少龙的快阔集团和王家的王冠集团是死对头，寇少龙暗中买通了王冠集团子公司深圳安心的总经理，让那总经理违法乱纪，东窗事发，寇少龙顺手把这件事栽赃到王冠集团身上，逼得王冠集团走投无路，不仅公司要面临严重的处罚，就连 Max 王也要吃官司。寇少龙派郝依依到快阔北京公司做前台，其实是为了接近 Max 王，秘密监视他的动向。可是郝依依却对 Max 王动了心，所以打算背叛老主顾，帮着 Max 王寻找证据，证明是寇少龙秘密勾结了深圳安心的总经理。寇少龙大概发现了端倪，这才找人绑架了郝依依。说到这里，辉姐猛地想起一个问题，既然能绑郝依依，那为何不绑他姚军辉呢？辉姐想到这儿，顿时后背发凉，赶快竖起耳朵，楼道里好像果然有点动静，窗户外面也有，草木皆兵。朱迪听罢若有所思，微微地低垂了目光。啊，我冤枉郝依依了，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。哎呀，又是典型的朱迪式跑题。辉姐正提心吊胆，没工夫细想朱迪的话，就心不在焉地应付了一句，还女人，哪个没有感情啊？朱迪却被这句话打动了，目光越发朦胧，关切地问，你呢？怎么样了？嗨，还能怎么样？听天由命呗。辉姐愤愤道。朱迪突然变换了目标，让辉姐猝不及防，浑身别扭。她不想聊老李，不想聊那个他喜欢了快20年的窝囊废。辉姐忍不住气急败坏地低声地骂了一句，哎呀，狗屁。朱迪郁郁地垂下头，沉默了许久，怯怯地说，哼，我其实挺羡慕你的，还有郝依依。辉姐立刻瞪圆了眼睛，像是听到了天方夜谭。羡慕我？我有什么可羡慕的？没结婚，没孩子，没过过一天像样的日子，然后还搅和进这一堆臭狗屎的烂事里。可是你有全心全意爱着的人，愿意为他赴汤蹈火，郝依依也是。不值。辉姐知道自己心口不一，一点儿都不值。哎呀，可别提了，想起来就叫人生气。天底下没一个男人值的，他们心里只有他们自己。女人呐，就是贱，总是要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，活该，真活该。那至少他还需要你。可是没有人需要我。有啊。辉姐眨了眨眼睛，你儿子不需要你吗？哼。朱迪笑了，用力点点头，挺直了身子，信誓旦旦地说，辉姐，谢谢你。辉姐顿时浑身起鸡皮疙瘩， 正能量爆棚最让他尴尬，还不如当街跟人吵架来的痛快呢。他解嘲的一笑，哎呦，神经病啊，我有啥好谢的。 辉姐，要是没你，我都不知道今天晚上我能去哪儿。 朱迪却变本加厉，几乎又要哽咽。 姐，我能叫你姐吗？亲姐。 辉姐像是被人点了穴，麻穴和养穴还有哑穴，想喊停却喊不出，只好由着朱迪自顾自地说下去。 亲姐，我从小在大学里长大，爸妈都是老师，邻居也都是老师，大家都知书达理，相敬如宾，谁都跟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从不当众吵架，也不过分亲近。后来我结了婚，我老公也是个知识分子，也跟我相敬如宾。我本来以为这样挺好，也是最让我舒服的。可是慢慢的，我发现这不是我心里以为的爱情，不是我以为的夫妻。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我不会吵架，不知道该怎么说出自己心里想的，他也不会。再后来，朱迪的喉咙像是噎住了，伸了伸脖子才又继续说下去。我儿子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我爸妈自得其乐，我也不想把他们纠缠到我的麻烦事里去。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朋友，没有能够说这些的。直到我认识你，姐，你跟我以前认识的人不一样，你爱憎分明，为了朋友，敢做敢当。我就想，我要真有这么一个姐姐就好了。 朱迪越说越起劲儿，完全没有察觉辉姐的别扭。他根本不以为辉姐这么个大大咧咧、爱憎分明的人会别扭，所以他尽情地说下去，像是要把积压在心里的陈年旧账一下子都说干净。 姐，可是后来郝依依出现了，你好像更愿意跟她好。我还因为这个难过过，自卑过。我以为你也喜欢年轻的、聪明的、活泼的、会来事儿的，还有能给你带来实惠的。我想那我就别高攀了。 朱迪说到这儿，胆怯地看了辉姐一眼，可是并没有真的看到什么，他正沉浸在自己的倾诉里。 可是今天我明白了，是我误解了你。在关键时刻，姐，你还是护着我的。对不起。 哎呀，别说了。辉姐突然开口打断了朱迪，她实在不想继续听下去了。她这辈子曾跟很多人逢场作戏，甜甜蜜蜜，腻腻歪歪，对她都是轻车熟路。可偏偏是这会儿，在拂晓的微光里，听朱迪的这些带着醉意的倾诉，让辉姐莫名的难受，每根汗毛，哎，都难受。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